走走走，走。爷，怎么回事啊？哎呀！ 起来，四个 经济报晓。 手一举，不费你是之旅。 心里。 相信今朝捐之臣送一样外号福神， 冬云呐、啊、我爹爹收卷来着弟弟 小两子十匹金绢可曾之好啊 员外请看 哦国宝哎苏卷 是 哟弟弟弟弟不多不少真真是 哼冬云你这金卷乃是偷盗来的 这明明是我两子爷织成的怎么说是偷盗来的 我来问你你有几国两子 一国两子 他有几双手 一双手 找啊一国两子只有一双手一夜之间怎可织成十匹金绢这分明是偷盗来的 员外你说这金绢是偷盗来的请问谁是施主谁是奸臣什么这个那个分明是怕三年长工赶你官人你就想诬赖我们懂了我们交卷 爹爹 忙中情根 曾经 头不为员外去，推磨推磨流汗为自身。 娘子，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来来来，来。哎呀呀，我不会呀， 只可惜没有新衣服换。 你还不下地干活去啊？ 我们满工了。 魔花， 满工了。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冬云说他满工去， 休得胡说。 员外， 我们满工了。 嘿嘿嘿，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怎么能说满工了呢？ 对呀。那门神文有山明明写的是三年的，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失去经卷的死么？ 是啊，那文有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失成失去经卷，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好好好，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 该是今日满工。 你给我算算日子。 我们是四月初五上工，今日是七月十三，不是满工是什么？ 找啊，四月初五，七月十三，只有九十八天嘛。 对呀，那还差两天。两天呢？ 这来一天取一天呢。 这哪一天取一天怎能算得？ 还历上的日子，百姓们的功夫怎能不算？懂了，我们走吧。 好好好，算算，就算。冬云哪、啊、你家中无不有

走了半日，哎，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啊！哎，洞郎，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为妻与你缝补。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娘子，你又洗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待我去是大师借钱，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银钱、哎。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哎、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时。 那我去这浅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 洞郎、啊、你洞郎，你要快去快来。 我去去就来。 天兵天将捉拿于你哟。 起公职。 你又来作甚？ 玉帝二次颁下旨意，命你送我送上天。 休得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公职，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大公职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我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庭。 公职休要执迷不悟，不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 要将东云碎尸万断。公职，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吾师三刻在南天恩公后先驾，小人去也。 受惊啊！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死。 这就好了。娘子，方才遇到一位庄户好友，向他要了一锅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地吃了吧。 你自己一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充饥解渴的。 懂了。这来世不抢之物， 怎见得？ 早立 夫妻迟早分离。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爷， 动了，你看那是什么？ 好，那是在放风筝。 那风筝引火，直上云霄。 他的线儿断了， 为其将他好有一敌。 敌做什么？ 风筝断线，好比为其闪天。 嘿，娘子，你比得对呀！我们今日离开夫家，回转寒窑，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 懂了。 嗯。娘子，你为何连带泪痕？ 这是引风泪。 有道是引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冬郎，你的衣服不好了，你穿上吧。 多谢娘子。画上的毛笔，待我仔细入画，做样东西，我取取就来。 Bye.

我成婚就不该上街，我要去找 找哪个？ 找那猪和老汉。 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哪个？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本坊徒弟。 疯了！ 徒弟生啊，徒弟生当初你是指婚人，今日他要上街去，你为何不来先生里？让你带我找媒人聘礼。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动了。 怀英水，怀英水，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住？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你叫你吴有良。 娘子，当初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华英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讲话， 他来是个哑巫，他 哑巫头来。三声不开口，成婚之日你为媒人，今日你为我老红梅。